阵热风纷纷吹，莫莫纷争千热泪，千热泪，世间便还说轻碎。心间默默低首说负累，说负累，我嗟叹大志不能遂。名利负累，傲气一生竟多畏惧，面对一惊心，道道刀光见暴戾，见暴戾，瞬息际遇也争取。夜夜月光洒清辉，但愿在花间抱月睡，抱月睡，我只盼梦里真情共永许。